Hello，大家好啊！我哋今日咧就而家开始做啊嘛，肥仔系嘛？OK，系啦，大家好。咁咧，我哋今日咧生同感受啦。今日会整一个精华篇，一个短版嘅。咁咧就我哋今日有几样紧要嘅嘢要讲嘅先啦。咁咧第一样嘢咧就系、相信咧有好多人就已经陆续收到自己等咗好耐嘅 product 啦。咁咧。未收到嘅咧，都要陸續收到，同埋收到啲好好笑嘅反應咧，就係話咧，哇，半夜三更送貨俾我，好驚喜啊！咁，因為其實而家我哋為咗盡快處理，盡快可以 clear 晒所有嘅 orders 咧，我其實另外再請咗即係啲車隊咧係負責送嘅，咁佢哋會集中喺夜晚嘅時間咯，即係送住宅，係啦，做乜嘢？你俾貓咪做節目先啦，乖，陣間先玩好唔好？乖。OK，係啦，咁又回應幾樣嘢啦。第一咧就係紅茶菌，係啦，紅茶菌嗰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頭痛嚟嘅，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頭痛。我有請教呢方面嘅專家，即係話其實我點樣樣可以咧，令到你哋收到嘅時候咧，個情況會係更理想咧咁樣。但係咧，其實係得唔到一個結論嗱，因為咧，我解釋俾你聽。其實就係如果你而家市面上邊你買到嘅，即係譬如你喺 City Super 或者你喺邊度，或者你去歐美咁，你買到嗰啲紅茶菌咧，唔會存在我而家存在嘅問題，因為佢已經停止咗發酵嘅啦。即係話佢出俾你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進行咗一個巴氏的消毒法，即係好似牛奶嗰種消毒法咁樣樣咧。咁佢就係將裡面嘅菌已經。即係講白啲，就懟冧得七七八八。咁所以咧，佢唔會再繼續發酵。但係其實咁樣樣，你飲落去咧，到底又有幾多嘅好處，幾多嘅營養價值咧？其實係冇活生生嘅菌啊嘛，係咪？而唔係出邊嗰啲同你講話有，但其實冇啊。嗱，我舉一啲例子，就譬如嗰啲一粒粒嗰啲乳酸菌咧，嚇。你買嗰啲益生菌，store bought 嗰啲，即係 capsule 嗰啲，其實你打開加落啲鮮奶度，你睇下佢會唔會發咯？你睇下佢會變 yogurt，你咪知道其實佢唔係真係活生生咯。咁我嗰啲我成日收到好笑嘅，即係啲人話啊，上面有一嚿嘢啊，咁樣樣，飲唔飲得㗎？咁其實你哋見到嗰嚿嘢，你哋應該開心，因為呢一個嘢代表嘅咧就係我係真係童叟無欺嘛。我俾你哋嘅係活生生，仲係喺發酵過程當中。咁所以咧，我而家一定要講嘅就係話，你哋收到之後咧，第一時間咧係擺低佢先，唔好即刻開，因為咧運送過程裡面咧熬咧，我驚佢會突然之間好似開香檳咁樣。咁你擺低佢可能半個鐘頭已經得㗎啦，跟住你就輕輕開，開咗之後擺雪櫃。一個禮拜要飲晒佢，唔好諗住話我可以擺好耐啊，或者話我閂埋個蓋啊。嗱，因為我擔心嘅係咩咧？就係話由於我冇殺晒啲菌俾你哋嘅，佢係活生生嘅菌體嚟嘅，佢個發酵過程係並冇終止到。咁如果你一路俾佢發酵，我驚係會爆咯。其實吓，咁但係你問我會唔會好似其他人咁樣做咧？就係、是。除非我真係必須要殺死所有嘅菌先俾你，否則我唔願意咁做，因為我覺得其實係呃人嘅。你飲你為咗乜嘢啫？你就係為咗嗰啲活菌啫嘛，係咪？咁我做乜嘢要殺晒啲菌俾你啦？咁所以呢樣嘢你難免咧。我揾個專家，我問過都解決唔到嘅，就係、是、話你收到你打開嘅時候會。咁樣樣，跟住咧就噴氣咁樣，或者可能會寫一部分出嚟。但係你收到之後咧，其實你放低佢靜止30分鐘，跟住你開咗佢咧，就 keep 住佢開噶啦，就擺住喺雪櫃。OK，唔好閂翻埋個蓋，因為佢發酵，佢一定會有氣體，因為嘢你係阻止唔到嘅。所以咧，I'm sorry，即係如果呢度有係讀 chemistry 嘅人。或者係做開發酵樣嘢嘅人，係 你有更加好嘅答案你教我，因為我而家用緊嘅樽其實類似依一個樽啦，依一個就係橄欖油啦。你見到佢綠綠地色咧，就係初榨橄欖油，就係依一種樽嚟嘅。OK，咁咧，咁當然依個油你唔會有氣啦，冇問題啦，係咪？咁我已經係包咗個保鮮膜喺度啦，跟住咧再吸埋依個蓋啦，跟住再包封箱膠紙，跟住再包 bubble 紙。咁咧就希望咧喺呢個運送過程裏面咧唔好漏，但係真係，honestly，我控制唔到個運送過程係點樣樣，我只能夠控制到我嘅品質。Like I said，如果我要乾手淨腳嘅，我要唔煩嘅，即係唔使擔心佢會爆啊，佢會瀉啊，最好我梗係就係終止咗個發酵先啦。但係，都係嗰句，到時你買到嘅就係一個酸酸甜甜嘅糖水。如果係咁，你咪買任何街出邊嗰啲咯。我做嘅唔想係咁。當然，喂，如果我有一日我有個門市，咁你哋咪落嚟一杯杯咁飲咯。你明唔明啊？咁我可能我更加應該做嘅係開一個 cafe，and then 我即場斟俾你飲。你記住。佢密封嘅環境係唔可以，因為佢密封，佢一路發酵，佢會產生氣體。阿肥姐見到後邊嗰兩盎嘅瑞克菲爾都係嘅，都係會產生氣體。所以點解我哋試過咁多隻樽都唔得呢？係因為我嘅堅持嘛，因為我堅持唔想殺死啲菌而俾你哋嘛。咁但係依樣嘢係同佢闊口窄口係冇關係嘅，係同佢繼續發酵有關係。所以如果有人係可以有答案俾到我嘅，well 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listen。我之前試過，譬如好似用呢啲樽啦，依、这、一個就係洋甘菊啦，OK？咁你見到係一粒粒嘅花花嚟嘅，咁我哋出嘅時候咧就會包張牛皮紙扎條繩咁樣樣，係啦。咁但係咧，我試過用呢啲樽去裝紅茶菌，夠闊啦個口係咪？Didn't work，佢一樣。係會漲氣，佢一樣係會漏，依、这個漏都仲嚴重，因為佢冇依一個嗰個膠質位啦。OK，咁所以咧，老實講，我已經用盡晒所有方法噶啦。即係當我真係逼到絕路嘅時候，我可能真係焗住，就係我一係就唔再做呢樣嘢咯。我一係就係殺晒啲菌，你哋就咁飲啦咁。但係冇咗個效果噶啦。And 依個唔係我想做嘅嘢，所以我到而家都仲堅持緊。如果我 freeze 咗佢咧，啱啱啊 Carmen Chan 問我，如果我 freeze 咗佢會點咧？會死咯，會死一大部分咯，嚇。咁所以你諗下，我咁辛苦去養佢，我做咩要懟冧佢啦？係咪？咁我都想你真係有效果噶嘛。我有啲好似我今日做 consultation 嘅嗰、那個patient 啦，佢係第二次見我噶啦，佢都話其實真係有分別嘅。佢話佢。And then 佢試空肚飲，佢都試用灌腸嘅方式灌上去，係好 significant 嘅分別。有聽眾同我講話，佢收到個 product，佢真係感覺到我嘅誠意，佢真係感覺到個 difference，即係佢話佢個大小腸感動了咁樣樣。Hey, this is what I want，你明唔明啊？即係唔老實講，我開過餐廳，我做過生意，你覺得我賣嗰支即係。你供我讀書嘅嗰支紅茶菌，百幾蚊一個禮拜，飲一個禮拜。Is it going to make me rich？No，我唔會發達嘅，因為嗰支嘢。如果你問我，好多人講話，哎呀，袁利明嘅模式啊，咁樣，佢做 skin care，係咯，做到可以上創業板咁樣樣。咁其實我可以行呢個路線嘅，我都可以開個門市賣護膚品嘅，係咪？我甚至我唔使代理添啦，啲護膚品而家有人用緊嘅，你哋自己知個品質係點樣樣嘅。你知道我任何一盎 product，佢個 quality 絕對唔會差過你買緊千幾、二千、三千幾蚊，甚至啲人同我講話，你佢成套買翻去平過佢平時用嘅一支 serum。但係我收到嘅 feedback 係同我講話，佢老公。用 step two 加埋個 night cream 搽條頸，條頸啲紋平復晒，收緊晒。佢覺得好開心。有人又同我講話，佢個 night cream 未用完，佢已經即刻去買，因為佢話佢啲朋友見到佢皮膚嘅變化，變到好有光澤，跟住好好潤。 OK， 你都要我好老實同你講就係啦。其實洗面就人人都要洗噶啦。OK， 咁嗰個洗面就你一家大細都用得噶啦。咁樣好 gentle 好 mild 嘅。但 having said that， 任何護膚品再 gentle 再 mild 都唔知點解會有人敏感㗎。OK， 所以咧麻煩你哋咧買咗翻嚟之後咧，攞個手臂內側咧呢一度咧試咗先。譬如你買一，我當你買三個 item 啦，你分開三個位去試。Okay， 試咗先，跟住一晚第二日瞓醒，喂，真係冇嘢喎，咁樣你先好搽上面。同埋老實講，如果你係敏感嘅話，你退翻俾我，我俾翻錢你，絕對冇問題。呢個係我做人嘅宗旨。我做咗呢30幾年人咧，我俾嗰啲好邪惡嘅即係領袖啦，OK。攻擊嗰陣時，因為我冇一把聲，I didn't have a voice，我冇辦法透過自己嘅平台俾你知道我係一個點樣嘅人。但今時今日，我有我自己嘅平台，你如果試過我嘅 product，你會知道，OK，我絕對唔係魚目混珠，我絕對唔係攞啲次貨渣嘢去，OK，去填充啊咁樣。一定係用到最好，即係譬如我舉例，你出邊買洋金菊，你幾可會見到原粒嘅花咧？原粒嘅花一定係貴過粉末狀噶嘛，係咪？譬如蒲公英都係噶，蒲公英你見到圓坡，我同你講上次講嗰個紫錐花係圓坡嘅，OK？唔好搏啦，你哋。總之買咗紅茶菌嘅翻去擺低佢，唔好喐佢，OK？半個鐘頭開咗個蓋。唔好向住自己，我今日噴到你一面都係向住一個安全嘅地方，唔好向住你阿媽阿爸或者你老公老婆，OK？總之去向住埲牆開咗佢，跟住就成個嘢擺入雪櫃，記住個蓋要開住，唔好閂翻，擺入雪櫃1個禮拜，係啦，1個禮拜飲晒佢，OK？呢個係我好認真今日 repeat 講好多次。我搞緊啲 label 噶啦，咁 label 上面咧就會詳盡嘅資料。OK，其實講真，而家搞緊好多嘢嘅，咁當然唔可以節目前透露住先啦。咁但係係搞緊好多嘢，包括我知道你哋個個都頭痛，好唔中意煲嘅骨湯，我都諗緊辦法點樣可以幫你哋煲，因為我見親啲 consultation 都話抽筋，好多人都話抽筋，但我緊接住一問咧，話喂。你有冇飲過湯？冇，點解？因為煲太長時間，大家都唔煲。咁所以，you know what？Let me do it，我做埋佢，但係要俾啲時間我去做呢樣嘢。OK，我之前所講啦，譬如話，由於運輸過程裡面嘅甩漏，譬如你收到核彈，明明係18隻，但係爛咗2隻、4隻、6隻。你真係敏感，你寄翻俾我，我退翻曬錢，full refund 俾你。OK，this is how I am as a person。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我嘅 product 係我用緊，我食緊，我搽緊。紅茶菌我好想飲啊！咦，我嗰支紅茶菌去邊啊？我話，肥仔，我支紅茶菌去邊啊？唔見咗。Anyway，咁啦。系啦，我啲红茶菌我自己唔系去到病到咧七彩咧，我系都唔敢攞嚟饮，因为我惊唔够出俾人。咁你哋要知道啦，即系如果你哋 online 揿咗红茶菌赞助我读书，我送红茶菌俾你嗰啲啦，你唔好谂住今日揿就听日会收到，因为佢需要时间发酵噶。OK。跟住你亦都唔好諗住越酸越好啦。如果係咁，我好容易呃你，我加醋咪得咯。你明唔明啊？OK，咁咪醋加少少嘅糖嘅茶咁咪呃到你咯。你要嘅係活生生嘅菌，我俾你哋嘅係活生生嘅菌。OK，所以點解你收到嘅時候會見到佢上面開始浮咗一層白色透明嘅嘢喺上面？因為我冇呃你哋，我冇殺咗啲菌先俾你哋。所以我而家先要面對咁多嘅頭痛，又話：哎呀，佢噴啊！哎呀，佢寫出嚟啊！哎呀，佢漏啊！我真係搞到個頭都痛埋，呢家陣。 唔關事啊，CMW 唔係加拿大容器去裝嘅問題，係發酵啊。You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Like I said, I've tried. Okay，容嗰、那個、那個開口大嘅，即係好似呢個咁樣樣大嘴嘅，我有試過。Okay，呢一啲我有試過，呢、这個已經係最好嘅啦，已經係包埋保鮮紙，再冚蓋，再封箱膠紙，再 bubble 紙嘅啦，已經真係當佢木乃伊咁樣包嘅啦。但係個問題係因為佢發緊酵，佢依然喺個發酵過程裡面。Okay，so please understand, it is not about 個容器咁簡單。我真係試過好多石紙，我又即係石紙包裝又試過，嗰啲真係反轉都唔漏嘅袋，我又試過，乜都試過曬。但係個問題唔係喺個樽度，係因為佢發酵。但如果佢唔發酵，你冇呢個效果咯。咁我係咪真係要？即係整個地鋪門市咁樣樣，咁你哋過嚟飲咧，咁即係可能呢個真係唯一嘅解決方法。I don't know，但係 like I said，而家你哋等緊落咗單嘅人，你如果係裡面係有紅茶菌嘅，咁你就要知道，唔好諗住我今日泡，我聽日收到，跟住 send WhatsApp 俾我問我件嘢去咗邊，除非你真係想要糖水啦，or else give it some time，OK？佢係發酵，佢需要時間。你要嘅係 quality products，OK？、Okay? 我唔係求其咩啊，整啲蝦子面翻嚟賣啊，跟住周圍揾啲嘢翻嚟賣俾你。講真，我真係賣人哋嘅牌子嘅嘢咧，係得好少，得兩個牌子嘅啫。一個就係呢個啦，S.A. Wilson 就係咖啡罐腸界嘅 Bentley 嚟嘅咯，係啊，因為佢個棕櫚酸好高啊。好出名嘅呢只，好出名，好出名。OK，佢話佢係比起普通嘅咖啡係多48% 嘅咖啡因啦，同埋係87% 更高嘅棕櫚酸。咁呢一個，因為佢係一個好好嘅 product，咁所以我有 carry，我唔係代理，我都係買翻嚟賣俾你哋嘅啫。咁跟住另外就係上次同你哋提過嘅嗰個 New Life。因為佢係慈善嘅嘛，我同你哋講過，100% 係去捐翻去嗰個島度去解決佢哋嘅貧窮問題啊嘛，係咪？係啦，we give it all back，佢係100% of 佢嘅 profit 去翻嗰個島幫助佢哋解決貧窮問題。咁咧跟住就係啦，係得呢兩個牌子，因為呢兩個牌子係真係好好，咁所以我先 carry，其餘嗰啲咧。全部係我自己嘅 formula 啦，skin care 又係，而家度 skin care 咧就啱啱咧有個女仔，有個女仔啱啱問我啦，Seeing TV，佢話我 recommend 佢用咩 product 咧，佢21歲咁樣樣，OK，咁呢個我答一答啦，因為 skin care 你見到話7個 step，點解要7個 step 咧？要解釋下，因為其實皮膚係好多層嘅，當然你可以就咁洗完面之後，你就咁搽一個好肥嘅，好似豬油膏咁樣樣，咁你係會唔乾嘅，OK，但係佢唔係真正嘅深層嘅保濕，佢更加唔會係有修護效果。皮膚就係咁衰，佢好多好多層，咁所以其實我哋要透過滲透壓咧，一層一層咁樣撳佢落去咧，令到佢能夠有更好嘅效果嘅。OK，係啦，咁咧就頭先講啦，第一個洗面就係人都洗得噶啦，咁佢裏面成分基本上係食用級嘅，但係我唔係叫你食啊，你千祈唔好食啊。咁氨基酸即係蛋白粉啦，OK，跟住另外抹茶啦，同埋呢個小麦草啦，全部都係 food grade 嘅，即係啲人攞嚟焗嘢用嘅，其實係啦，咁就係個洗面啦。跟住第二個就係嗰個酵母水啦，即係俗稱嘅神仙水啦，即係清酒嘅酵母同埋紅茶菌嘅菌母嚟嘅，其實兩種菌。咁佢做啲咩咧？你會唔會搽咗之後好潤咧？唔會噶，完全唔潤。佢臭唔臭？臭噶，係酵母味啊嘛，係啊。冇加香料係咁噶啦，咁但係你皮膚會點咧？就有光澤咯，佢令到你皮膚有抵抗力。譬如你以前好容易紅啊，好容易敏感啊，有咩風吹草動就會有反應嗰啲啦。佢就係令到你皮膚嘅紋理細緻啦，同埋有光澤，個皮膚健康，即係佢係佢個抵抗力嚟嘅。其實咁第三個 step 咧就係好簡單。你皮膚係咪水油好 balance 先？即係你會唔會話哇有啲位油啲，有啲位又乾啲？定係話唔係？我皮膚係 好忠誠。如果你真係好忠誠，你水油平衡都好好嘅，咁你咪唔使，你可以跳咗唔需要第三個 step。但如果你話喂唔係嘅，我混合性皮膚啊，我水油唔係好平衡，有啲位好油，有啲位乾啊，點樣？咁你咪買埋第三個 step 咯。OK。第四個咧就係保濕。嗱，第四個嗰個咧其實係好 interesting 一個 product 嚟嘅，因為我啲樽係啡色嘅，所以其實你哋見唔到。你等我立個支嘢過嚟先，等等。肥仔，你幫我攞個支好嗎？係啦。呀呀，唔該曬。OK。就依支啦，咁你見到啦，而家連 label 都出埋，你哋嗰啲咧要催我嗰啲咧，我答咗你哋噶啦，你唔好催啦。習近平登基係國家嘅大事嚟嘅，我哋有生之年能夠見到帝制復辟，你話嘅幾大嘅榮幸咪普天同慶先？咁全國嘅物流停都好正常啦，因為好似聖誕咁樣大件事噶嘛，咁所以咪啱啱先收到咯 ，label 又好樽有。哇！你咁樣嚇人都得嘅喺後邊 ，OK？ 你見到咧，佢係仙人掌，仙人掌裡面嘅仙人掌內裡面嗰啲液啊 ，OK？ 同埋就係臘谷啊，臘谷即係某個我唔開佢名嘅牌子啦 ，OK？ 賣緊千幾蚊嘅嗰只 ，OK？ 唔會凋謝嘅嗰種花，係啦。喺兩種成分 ，OK， 咁咧其實咧，因為我啡色樽你睇唔到，但係唔緊要啦。你翻到去咧，如果你有呢隻嘢，你可以試一下。我冇呃你，你即管試 ，OK， 我就係唔怕你試。嗱，見唔見到有冇個蓋嘅 ？OK， 我試一下啦，我添翻落去噶啦，唔怕，哎，唔緊要，我倒落去。嗱，我擰開佢 ，OK， 我俾你睇下佢點樣一回事。其實咧，佢係淺藍色嘅 ，OK， 呢隻係淺藍色嘅，咁咧。依度其實見到阿肥仔，你會見到嘅。你攞嚟照燈嗱，依支嘢你見唔見啊？肥仔，你照燈嗱，佢係淺藍色，但係你要睇係乜嘢嘢咧？就係、如果你揾燈照咧，你其實見到佢裡面咧係有一粒粒嘅珠仔，好細粒嘅珠仔。咁其實係咩嚟嘅咧？係 liposomal 嘅。佢就係乜嘢？點解佢叫三重保濕咧？佢唔係有三隻透明質酸咁，依個任何人都做到咯，好簡單。依、這、一個。唔係咁簡單，肥仔你陣你揾燈照一照就見到噶啦。啊，你喺個底度睇啊，肥仔你望啊，你望上去見唔見到？見唔見到一粒粒啊？見唔見到 ？OK， 好似一粒水晶珠咁樣樣，係因為其實佢係水包油，油再包水，即係你見到裡面嗰啲無限咁多粒嘅水珠咧，其實佢上到你塊面，你推開嘅時候佢會再爆開嘅。咁呢啲水珠咧，佢就係好多層。裡面是幾個圈的，令到你皮膚呢 ，OK， 持續放濕的。咁所以你話、哦、我要保濕的話，依一隻嘢係一個 must 咯。好啦，咁但係你話喂，我用咗洗面 ，OK， 咁我係人都要洗面啊，男人、女人、細路仔都要洗面噶啦。跟住我加強皮膚嘅抵抗力咁樣樣，咁就敲冇水啦 ，right？ 跟住我水油平衡就係第三隻油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真係高度保濕啦。但是会不会令到我呢是脱胎换骨呢这样不会，因为真正要令到你皮肤起到关键性的变化呢就是四五六咯 sorry 五六七五六七是啦，五是 serum 个 essence， 跟住第六是个 serum，第七仔 cream， 咁你话喂，我想悭钱啊，我唔想买咁多啊，咁样样，咁点咧？咁你咪step 五同埋 step 七，即系五同埋七咧，你咪唔好分日夜咪得咯，你咪净系拣日或者净系拣夜咯吓。譬如你今次用咗日，你下次咪用夜，因为我嗰啲其实系冇防晒嘅，防晒你要自己另外配噶啦，我未整防晒出嚟，我都未整 mask 出嚟，系啦。其實我有一隻潔面水啊，我未得閒推出嚟，因為咧已經即係拿手唔成勢，好忙。呢隻因為你唔好咁好啊 ，OK？ 我知道你好掛住媽咪，因為媽咪最近唔得閒陪你，但你要落地地，因為我做緊節目，好冇？嗯，弱乖仔。OK， 係啦，咁你咪試咯。譬如話啊，我今次五我買 day 咁樣，跟住咧，你見唔見到啦？呢個有個月亮噶。見唔見到啊？肥仔有冇 out for？ 係有個月亮，咁佢咪 night 咯呢只 ，OK？ 咁你見唔見到呢個啦 ？Step seven 佢係有個太陽噶 ，OK？ 咪日頭咯呢、這個。第六咧，你問我咧，係真係人手必備，係人都要。你話喂喂， 你唔知好似我唔記得咗係咪400幾蚊啦，得嗰15 ml 好貴。我話俾你聽，你每次用兩滴噶啦，成塊面你淨係用兩滴夠噶啦，唔使多。呢隻嘢係我覺得係起死回生，係玫瑰嘅幹細胞加絲肽。呢隻嘢係好香，呢、這個真嘅玫瑰味嚟啊，同埋佢係好滑嘅。你皮膚幾乾，就算你而家唔係成套用緊我嘅嘢，唔緊要噶。你翻去用緊你自己嘅 product 都得嘅。你加呢、這、一個，加個 step six，it's gonna change your life 啊，OK，it's、okay? gonna change your face，係 啦，所以打翻頭先啦，嗰、那個聽眾咧，Seeing TV 啦，如果你21歲嘅話，你一係就等下一個系列出，下一個系列係純保濕嘅，OK，又或者你可以一洗面，二敲冇水。加個，如果你乾嘅加個三，唔乾你直接去四，同埋加個 cream。你見唔見到佢要咁樣樣拖住媽咪噶？佢真係好愛我噶，係咪啊？嗯，點解你咁愛媽咪嘅？我知佢有，你做乜嘢？你做咩咁樣勾住 你 我？ 係咪諗多咗佢啊？ 嚇？ 佢個樣話唔好聽，你係咪諗多咗啊？你 唔 想 係 跌 啊！ 咗落嚟？ 你睇下佢，你睇下佢，你睇，你唔記得之前嗰集佢係咁要搭住我嘅咩？你冇咁黐纏啊你？嗯？你知唔知貓應該係好 cool 噶，喺我高竇，唔係好似你咁嘅，知唔知道？第一度暈啊嘛，係我啲貓就第一度暈。OK，就算我買1500 ml 嘅樽，嗱，係咪？係 其實我 咪？ 想借啲刮你一巴。 佢唔係想刮我一巴，你真係唔抵得我啲貓咁愛我係咪？OK，嗱，就算我買一個大啲嘅樽，OK，裝一半，當然我可以試㗎。咁，但係佢都仲係發緊酵噶，OK？你一路唔開咧，佢會爆噶，佢會 explode in your face。I hope not，OK？所以我同你講，你一收到放低佢，因為我驚個過程裏面嘔啊嘔啊嘔啊嘔啊咁樣咧，跟住就好似你嘔汽水咁樣樣啦，OK？咁所以你擺低佢 for 15-30 minutes，跟住咧你先開，OK？哎呦，做乜嘢啫？哎呦，跟住你開咗啦，就擺雪櫃，唔好閂翻個蓋。唔該，你哋聽我講，OK？因為個 product 我熟過你，你信我嚇，同埋佢有幾生猛，我真係知。所以你收到你應該好開心，見到佢好生猛，佢喺度彈嚟彈去，生生猛猛。好啦好啦，哎呀呀，哎呦呦，哎呦呦。呢個係仔嚟嘅，但係佢係一個好嗲嘅仔嚟嘅，做乜嘢？OK，OK，好啦，咁我今日咧個節目會短啲嘅，因為咧我已經散晒啦。OK，咩等先？女王請你有空講下女人月事，因為好多人都話女人月事可以裁淀粉的飯面，為什麼？我喺網上又找不到資料，謝謝你。我唔明你個問題係乜嘢，你問清楚少少。嗱，如果你嘅問題係話啊，點解一開始生酮嘅時候咧，個經期會遲咧？我話俾你正常，因為你嘅身體好 confuse，佢食咗成世人都係用糖作為你嘅燃料，突然之間你轉用脂肪咧，佢係會呆咗嘅，佢係會唔知發生咩事，同埋佢係成個 metabolic shift 嚟嘅，即係話佢係成個新陳代謝嘅轉換啊，轉換模式、轉換跑道啊，直情係佢不嬲用開糖，你突然之間要轉用脂肪。咁佢咪要重新生產過晒啲 enzymes 咯？所以我同你哋講話，你哋買個 keto kit 啦，買個 keto kit 啦，因為 keto kit 裡面係有晒 enzymes 嘅。跟住你話啊，蘋果醋我有啊，我唔使啊，做乜嘢？嗯，好啦，俾你搭住啦，係啦，我俾你搭住，我俾你搭住。跟住啊，你哋話我有蘋果醋啊，唔使啊咁。但係其實咧，個蘋果醋咧，你哋買嗰啲咧，你知唔知係稀釋咗噶？你知唔知係5% 嘅咋？但係你知唔知道我俾你哋嗰個係冇稀釋嘅，係100% 嘅，所以佢可以直接落到個胃冇事。但係如果你飲嘅話，你唔可以太酸嘅，因為你驚經過啲牙，你嗰個咩食道啊嗰啲，咁所以唔可以太酸。咁但係佢係幫助你去分解油脂。你睇下佢，你有冇嗲到？挨住我，攬住仲要挨住。你知唔知點解佢會咁？因為阿媽最近真係太忙，唔得閒理佢，佢好慘。 其实佢个样我冇听，你可唔可以收声？你好嘈啊，把声 佢好 好大 爱 声 我， 噶。 佢好爱我，我啲猫只只都好爱我嘅，你知唔知道？系 不如 pan 个镜头落去睇一睇，全部瞓晒。 猫瞓觉正常，但系佢哋好爱我。 係冇眼霜，因為點解咧？我啲 product 係搽上眼嘅，係啦，我全部都搽上眼。咁但係如果你可以見到，其實我冇眼紋嘅，so far，OK。咁咧都係嗰句啦，我俾你哋嘅嘢咧，我係賣，我自己用緊。哎呦，哎呦，哎呦，I love you，I love you，I love you。OK，咁咧，阿 Y 唔话你好搞笑，你讲嗰个肥仔好搞笑，定讲呢个细路仔好搞笑先？呢个 Rosemary 嚟嘅，做咩啊？做咩？做咩？做咩？做咩 我肥仔冤你，佢又 OK，OK，OK，OK，OK，OK， 瞓着咗啦。 佢 feel 到我好攰，系啊，佢 feel 到我攰，我的而且确系好攰。我你知唔知我直情咧，较早前咧，喺我大病之前咧，我直情同我啲朋友讲，我话我系咪应该唔好做 consultation 咧？因为我好惨。咁我话啲人会唔会见到？跟住，哎，我都系唔生同嘅，生同即系咁嘅样嘅咁样。跟住果然不出一两日咧，就大病啦。咁样跟住我就见到啦，喺禁室咧，有人留言咧就话：哇，女王姐姐做乜残咗咁多咁样？跟住。喂，大佬啊，你試下發燒發咗幾日，你睇下你會唔會殘？真係係咯，我哋有冇開美顏相機？其實你應該開美顏相機啦。你知唔知大陸嗰啲網紅咧用美顏 video 啦，跟住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個 我 美 哋 顏 咧好 video 写实噶，我哋唔 冇 假 咗 嘅。 之後咧， 有人找你支咪， 突然之間佢變咗第二個人， 唔好 嚇 怪 親 我 啲 哋， 聽眾。 我哋好写实嘅，OK。 嗱，live fat chan，我希望你啦明白，我唔可能单凭你一句问题答你适合唔适合。如果我咁样答你咧，我系好不负责任。我要知道你真系嘅身体情况系点样样，我先可以答到你哋适唔适合。99% 系适合，OK？有好少量嘅人系唔适合。其实唔系真系唔适合，只不过系我冇信心啫，OK？我冇信心去 guide you through。即係去幫你，去指導你去做生酮飲食。但係如果我係 Dr. Jason Fung，我梗係冇問題啦。但係都係嗰句咯，我唔係醫生啊嘛，我唔係醫生，我唔可以開藥俾你，我只能夠喺飲食上邊或者喺 supplement 上邊咧，去話到俾你聽，係有啲乜嘢啱你同唔啱你。你唔應該人食我食㗎，即係人人食鈣鎂，你又食鈣鎂；人人食魚油丸，你又食魚油丸；人食維他命 C，食維他命 C。最唔應該食嘅呢啲嘢，我答你最唔應該食呢啲嘢。你要鈣鎂嘅話，你就喺骨湯裡面吸收。你要維他命 C，凍檸茶已經得噶啦。其實你要 Omega 3，食魚啊，呢啲錢你根本唔應該嘥。你真係食嘅 supplement 係應該要食，真係針對你嘅情況嘅 supplements。我啲貓係好變態，好療，係好療愈。我如果冇貓咧，我應該癲咗噶啦。其實，唉，我啲貓係我嘅救命草嚟嘅，即係佢哋係 they are what's keeping me sane。如果我應該黐咗線，係啦。Anyway，好，生酮飲食可唔可以令甲亢好翻？甲亢咧，我自己試過有。甲亢，你嘅醫生唔會同你講呢樣嘢，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其實佢背後真正影響到佢嘅係你嘅腎上腺、腎上腺同埋你嘅下丘腦、腦下垂體、甲狀腺，其實係三樣嘢嚟嘅。之前講過㗎啦，叫做呢個 HPA axis 啊嘛，OK，hypothalamus、pituitary、HPA、adrenal axis，OK，咁所以三樣嘢係連為一線。所以你問我，我真心同你講咧，你揾得我做 consultation，我基本上我要你做三樣嘢。而如果你真係做到呢三樣嘢咧，你係會係你人生裡面最健康、最好狀態，包括係最 fit，OK，最精神、皮膚最好嘅狀態，即係你最 top shape。舉例你話我就嚟要結婚，OK。我会要你做三样嘢，当然你问我系咪最好多过三样，梗系啦。但系三样系个底嚟噶啦，就系咩啦？就系、是、生酮饮食、咖啡灌肠、红茶菌。你做呢三样嘢，点解唔系生酮饮食、运动同埋咖啡灌肠？ 因為如果你真係做生酮，係生酮係做得啱嘅話咧，運動固然係好好，但係如果你真係生酮咧 ，you can get away without 運動，因為你嘅身體 burn 緊 fat， 你身體已經用緊脂肪作為佢嘅能源嘅時候咧，你唔需要真係跑半個鐘九個字去 burn fat 嘅，你明唔明啊 ？OK， 而當你身體 fat 少咗時候，你儲存嘅毒素自然就少咗噶啦。如果你有做咖啡灌腸，你的肝自然咧係唔會咧積聚咁多嘅毒排唔到出嚟。講開咖啡灌腸，我要講嘅咧就係好多人唔知道，包括我媽或者我啲朋友都話：哎呀，我做咗咖啡灌腸之後咧，我冇去大便，跟住就以為係咖啡灌腸令到你咧依賴咗唔需要大便。我覺得唔係 ，you can't be more wrong。因為我有一次，我咪話俾你聽，其實咧大腸有四節嘅，駁住小腸啦 ，OK， 跟住一個轉彎上到嚟啦 ，OK， 第二個彎打橫呢度，第三個再落第四，跟住就落去 ，OK， 就通肛門就出嚟啦嘛。你平時去大便咧，其實係屙緊你第四節嘅尾尾嘅啫，即係最接近肛門嗰一段仔嘅啫。嗱，我唔係帶你啊，但你即管試一下夏天36-37度，即係最熱嗰幾日。OK， 屋企個廁所沖曬水，放曬所有個水，閂埋個水喉。OK， 即係佢唔再有水嚟啦。你去大便，跟住閂埋個塔蓋 ，OK， 個馬桶蓋喺裏面漚佢四日啦。呢、這個就係你個腸裏面而家發生緊咩事 ？OK。點解我唔係叫你而家，我要叫你係36-37度咧？因為你個身體嘅體温咪36-37度咯，37.幾啦，係啦，你咪感受一下，如果你個大便咁樣樣喺你嘅腸裡面漚咗幾日，即係會發生咩事咯？你打開你睇下幾核突幾污糟 ，OK？ 咁你就明白，其實你而家嘅腸係咁嘅樣。買咗咖啡灌腸桶翻去嘅人咧，我咪有五日嘅嗰個大氧味嘅。你發覺你屙極都有嘅，係啊，同埋你發覺點解屙極都咁多？所以我咪叫你哋臨瞓食五粒之餘啦，瞓醒就屙啦，跟住夜晚翻到屋企再用鹽水啊，即係海鹽或者岩鹽水再試下灌一次。你係想盡量清乾淨條腸，咁你先做到咖啡灌腸。一般人點解一開始 hold 唔到？可能100-200cc 已經覺得好辛苦，因為你太多嘢塞住，啲水上唔到去。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要盡量通咗佢咧，你先可以上 ，OK 通曬，咁你先可以 hold 到。你唔通，佢上唔到去上邊。我哋講緊第二節嘅位置，佢點樣掂到個肝啊？點樣掂到你個膽啊？所以你係需要去令到佢通，令到佢乾淨。咁點解你做咗灌腸之後，包括宋美齡 ，OK 活到106歲？Against all odds， 因為你要知道佢老豆宋家樹，佢啲家姐都係 cancer 死嘅。咁咧，佢咧自己都試過 cancer 兩次，但佢活到106歲，佢自己係將呢樣嘢歸功於佢嘅灌腸。佢唔係咖啡灌，佢清水灌啫。但係咧，你可以睇翻佢嘅傳記啦。佢嘅管家寫嘅，如果我冇記錯，本書係話宋夫人咧。蔣夫人咧係用灌腸代替大便嘅，佢唔去大便嘅，佢淨係做灌腸嘅啫。因為點解你做灌腸，你係洗曬咁多節嘅，你係1-4節全部通曬嘅，咁所以你咪第日冇嘢屙咯。你唔係冇得屙啊，你係冇嘢屙啊。咁你可能你話我嗰日食咗啲嘢，咁佢跌咗落去，佢都喺第一節嗰度啫嘛。咁佢未褪到落去近肛門，你咪自然屙唔到佢出嚟咯。但你又會覺得啊，我有啲感覺，我想屙，但你又屙唔到，因為條腸太乾淨。And then 所有你嗰日食咗嘅嗰啲啲嘅嘢咧，只不過仲喺第一節接住小腸嗰個位啫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你問我，你梗係灌腸好過等佢大便啦，因為你灌腸你係四節全部通曬，省到立立令，你最後嗰次屙出嚟咧。是冇乜嘢屙噶啦，已經。如果你做，你係有做開嘅話，同埋個個做咗咖啡灌腸人都話俾我聽，話俾我聽，佢皮膚係白咗， 啲斑係淺色咗。我都講過啦，你做谷光金肽唔係啦，你打美白針都係打谷光金肽啫嘛，係咪？咁你做咩唔做咖啡灌腸啫？做咖啡灌腸咪令到你個身體有大量嘅谷光金肽咯，係平時嘅六七百個 percent 咯，係咪？阿肥仔，你打個 website 俾大家，www.hkketo.com。OK。Louisa Yan， 你未用到第六個 step 啊，即係依一支。我知道我未俾你嘅 ，sorry， 我交俾你，我真係我爭你。你用咗依支啦，你真係會唔乾嘅，你係會好潤嘅。依一支就真係 life changing 嘅第六個，其實係啊。同埋呢，要成個皮膚嘅狀態啊，緊緻度啊、紋理啊，各方面真係有 significant 嘅改變，係令到你朋友見到你都問你發生咩事嘅話咧，你係要用五六七咯 ，OK， 係啦，依三個係好緊要嘅。有五百 ml 可以哭廿五分鐘，你唔使哭廿五啊，唔使太耐，太耐反而唔好。你反而你五百 ml 你哭十五，再做五百 ml 再哭十五。你講咖啡嘛，咁樣其實仲好過你做一次一千咯，係啊，因為你 double 咗嗰個效果 ，OK， 係啦 ，hkketo.com，OK，、okay? 係啦。如果大家係啱，如果你想book 我 consultation， 右上角 book online 嗰度可以揀到嘅。如果你係普通，即係譬如你想減肥，或者你太瘦想肥翻，或者你係胃酸倒流啦。你是甲狀腺問題啊，睡不到覺啊，還有什麼痛風啊，長期頭痛啊，如是等等啦。這些你是 book 第一個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cancer patient， OK， 而我要求是什麼呢？是 cancer patient 本人必須在場。如果 cancer patient 他自己本人不出來的話，你不要 book， 我會即係我唔會接嘅，我老實講，係啦，痛風可以，你約我咯 ，OK？ 痛風其實我話俾你聽，即係 OK 易搞嘅，你 you'll be surprised， 係即係其實 OK 易搞，包括胃酸倒流都係嘅，啲人胃酸倒流咗好多年嗰啲咧，一見完咧，傾完咧，佢翻去做咧一兩個禮拜就已經唔再有胃酸倒流。其實我唔會話俾你聽，我一定有個解決方法嘅，但係。你試一下咯，係啊，你試一下咯。你試咗之後，可能你覺得it really works， 因為我唔係去 medicate 啊嘛，你明唔明啊？係我係去 educate 啊嘛，我係教你，我解釋俾你聽點解會痛風，痛風背後嘅原因係乜嘢 ？And then 喺依一個即係叫做functional diagnostic medicine， 即係叫做寫中文叫咩咧？功能醫學啊，係啦，功能醫學同埋功能營養學嘅角度係點樣睇呢樣嘢？其實你多個角度參考啫嘛。我係咪包生仔？我梗係唔係包生仔啦。我係咪一定有能力令到你乜嘢病痛都冇曬？我冇噶，只不過俾多個角度俾你參考啫嘛。同診嘅話咧，咖啡灌腸幫你痊癒，你亦都可以啦，飲埋紅茶菌，係啦。因為好多我哋有好多 case 係同我講，佢咖啡灌腸，佢未做咖啡灌腸 ，actually 係淨係飲紅茶菌而好翻嘅。因為我有一集講過啦，其實我未仔細再講落去啦，但係其實你嘅腸裡面嘅益生菌 is crucial to 你嘅 healthy living。中醫呢樣嘢係講得好啱嘅，就係先天之本在腎，但係後天之源喺個腸脾胃嘛。是很啱嘅，咁所以你係的而且確，你真係需要顧好兩樣嘢：先天之本，所謂嘅腎其實係腎上腺，而後天之源就係脾胃，即係腸 GI tract。你搞掂呢兩樣嘢啦，當然講咗啦，配合生酮飲食 ，OK， 你係會 be in the best shape of your life， 人生中最健康 ，OK， has yet to happen。你試你就明白了，生酮飲食、咖啡灌腸、紅茶菌，如果可以的話，做埋運動。Okay? This is what I do。Okay， 你問我，我知唔知要食啲乜？我知要食啲乜。 我知唔知道要做咖啡館長，要知唔知點做，我梗係知啦。骨湯我識煲，我梗係識煲啦。但你知唔知我而家乜都做唔到，因為我而家喺度變咗個倉。OK，我行唔到入廚房。我而家嘅一日嘅一餐做咩事？係喺條街度解決。OK，肥姐你幫我聽，我唔知邊個嚟，咩人會12點幾打俾我知嘅先？OK。 Hello， 唔知邊個，sorry。 哦，等陣，咁你喎？ 我知道我做緊節目喎，大佬。喂，你係邊位啊？Oh Jane，oh OK，WhatsApp 好冇，Let's WhatsApp。Oh，oh OK，你揾一個有 WiFi 嘅地方，你 WhatsApp 我，得唔得？你 add 咗我嘅 number，你就可以去 WhatsApp 度 send message 俾我咯。係啊係啊係！如果你香港電話，你唔使加八五二咯。哦，OK，咁你外國電話你加852啊，好冇？唔係，或者我哋去翻 Facebook 都得，好冇？Sorry，OK，OK，yeah，sorry，sorry，bye，唔好意思，一個海外嘅聽眾，跟住嚟咗香港，跟住我哋約咗做 consultation。我要聯絡佢，佢要揾我咁樣。OK，Type 1 diabetes 有做生酮飲食嘅，有嘅，但係我唔敢做，因為太危險。我意思太危險，唔係生酮飲食危險。生酮飲食我話俾你聽，係根本係人類應該嘅食嘢方法嚟嘅。我都話咯，人類存在咗25萬年，而有23萬8千年。係生酮噶嘛？你同我講呢樣嘢唔安全，唔安全我哋滅亡咗啦，人類已經唔喺度啦，你唔會坐咗喺度聽到我講嘢啦，係咪？當然就係最安全啦。農耕都係12年啫嘛，慢性病咪就依12年出現嘅事咯。OK，係啦。咁我哋人點解冇必須碳水化合物，而有必須氨基酸、必須脂肪酸啫？因为我哋嘅人体构造就系要食肉同埋食脂肪，就系、是、咁简单。咁你可唔可以素食生酮？其实得可以，但系素食系有困难。因为譬如维他命 B12 咧，系唔存在喺非动物嘅来源嘅。OK，做生酮，做咖啡灌肠。飲紅茶菌，OK，依3樣嘢，我真係希望你哋個個都做到。如果我爸爸仲在生嘅話，佢會聽我講。我其實我一而再，再而三咁講咧，其實我對你哋而家做緊嘅嘢咧，係真係做緊嗰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實真係嗰樣嘢嚟嘅。即係我將我對我爸嘅懷念，同埋我覺得我冇照顧到我爸爸嘅嘢咧。而家將佢普及化，希望你哋作為人哋嘅父母或者人哋嘅子女，能夠將呢樣嘢去即係代我，OK 完成。因為我爸爸在世嘅時候，我未讀啊，我唔識啊，我唔識點樣樣。原來我爸爸嘅胃酸倒流。我嗰陣時冇能力去幫佢解決，我而家梗係有啦。我唔知我爸爸點解會周身瘀，原來因為佢唔夠益生菌，所以產生唔夠足夠嘅維他命 K，所以冇辦法凝血，所以周身瘀。好多嘢我嗰陣時唔知，我而家知。咁我希望你哋代我完成。去為你哋嘅父母盡孝，去做一個好嘅仔女。呢一個係我嘅遺憾咯。係啊，咁啊，所以你哋自己唔好啦，即係走去好似我所講，即係唔好 不斷咁樣去揾人講話，同人拗話，心同好食粥粉麵飯錯，唔好做呢啲嘢，你自己做好就得噶啦。你自己瘦曬，皮膚靚曬，精神曬，病痛冇曬。譬如你不嬲，原來要食高血壓藥嘅，降血壓藥啊，你要食膽固醇藥嘅。跟住你依啲全部唔使食啦，好翻曬啦。跟住你皮膚又好咗，好簡單啫嘛。你只要自己以身作則，你變咗，你身邊人自然就會好奇噶啦。你明唔明啊？譬如好似我坦白呢個真事嚟 ，OK？ 我同我兩個朋友 ，OK？ 講埋名都唔怕啦。一個就係頭先留言嘅 Louisa，OK？、OK? 一個就係 Bonnie。我帶佢哋去整骨 ，OK？ 一個好好嘅醫生去整骨。咁咧？我入咗去，跟住咧，我對住嗰個姑娘咁樣，跟住我又對住個醫生咁樣，跟住兩個望住我，俾唔到反應我。跟住直到咧，我出聲講嘢，佢話：啊，你嚟噶咁樣樣。佢話真係認唔到你喎，咁樣兩個都咁同我講，佢認唔到我。咁點解認唔到我咧？咁樣佢哋瘦咗好多，我認唔到你。但係咧，佢兩個係我認識咗好多年。但我真的有一段時間，可能我有成年冇去，因為我條頸即係生酮之後冇乜點痛啊嘛，咁所以就冇乜點去整咯。咁但我今次我帶我兩個 friend 上去啦，咁咧佢兩個認唔到我，話我瘦咗好多。跟住我試過，又冇乜幾可離開銅鑼灣啦。但我試過有一次去 IFC 上邊，因為我有個台灣朋友嚟咗香港，同佢去飲嘢，咁有打扮嘅嗰日 ，OK， 咁咧。就撞翻兩個係我21歲嘅時候嘅朋友，兩個男仔，兩個都變咗肥佬啊，結曬婚咁樣樣啦。跟住兩個，喂，個好嘢喎，你哋 keep 到喎咁樣，都冇變喎咁。喂，21歲，距離而家講17年啦，大佬。但係佢話我即係冇乜點變，其實係一個大話嚟。我之前肥到只豬咁。我有一張相係我29歲，我揾一日咧，我真係睇唔開咧，我就會 po 上嚟俾你睇。我點解29歲嘅時候望嚟似40幾歲？但係而家反而咧係我朋友所講嘅，喂你 keep 到喎咁樣樣，同埋令到阿醫生同阿護士話，喂認唔到你喎咁樣，唔去到我開聲講嘅都認唔到我。我媽好明顯又偷睇我節目啦，跟住咧就send message 俾我，佢話你唔好再瘦啦，你再瘦你會好憔悴嘅咁樣樣。我唔想再瘦啦，其實我冇做運動嘅，你知唔知道？我而家冇做嗰啲 high intensity 嘅運動嘅，其實因為佢裡面有 cardio， 有半個鐘頭 cardio， 你係會再瘦，因為佢半個鐘頭 cardio 其實係幫你 burn fat 啊嘛。但其實我唔使你幫我 burn fat， 因為我行住坐昂都係 burn 緊 fat 嘅嘛，因為我生酮啊嘛。但係我而家真係瘦到我膊頭剩翻骨嘅啫，跟住。即係當然冇肚腩啦，唔使問啦。咁我而家就係、是、我就係想練肌肉咯。咁我同我一個 friend 咧，成日喺度大家鬥手臂，咁我贏唔到佢嘅 ，OK？ 因為佢真係大隻嘅。咁但係我就話我個 app 即係我嘅 core 啦，贏你啦，我大髀贏你啦咁。跟住就約佢一齊走去健身，想練翻有肌肉線條。我想有肌肉線條，即係有好清晰嘅馬甲線啊，跟住好靚嘅線條，我就想影翻一輯 bikini 相。當然唔會 po 出嚟啦 ，OK， 係自己 keep 住開心算啦。咁好似我講我自己，我諗你哋生酮嘅人咧，你都要留意一樣嘢嘅，就係、是、咧，你開頭嘅時候咧，你進食嘅脂肪係50% 嘅啫，因為你嘅身體係需要 contribute to 50% of。你所需要的脂肪 ，OK？ 你記住生酮是講緊你一日的 calorie intake， 譬如講緊我舉例1500或者類似可能1200幾啦 ，OK？ 你裡面咧 50% 係靠外來嘅 ，OK？exogenous，、okay? 跟住另外個 50 咧係身體自己裡面的脂肪，但係半年之後咧，佢已經變咗係75%， 唔使驚，靠外來 ，OK？跟住25% 咧，係靠 75% 靠外來，25% 靠身體裡面。因為你嘅身體裡面啲脂肪已經消耗到7七8八噶，但係好似我咁一年咧，你就變咗你100% 要靠外來嘅啦 ，exogenous 靠食入嚟嘅脂肪。咁其實每日咧， 你要吃的脂肪你要吃很多的，我反而覺得很困難，因為我一天真的吃一餐，而我一天一餐其實跟我正常朋友吃飯呢，一天一餐其實 是你們飽我都飽的了，其實我真的吃不到很多，我唯有就要逼自己呢，可能喝一杯很肥的防彈咖啡、奶茶，我不喝咖啡的，跟住或者再吃多些芝士。你見到我現在上鏡，你覺得我不肥，我真人更瘦一點，那是去到我現在開始覺得死，你真的不是要每天拍牛油嗎？這樣我每天可能要，如果真的要計算，我可能要拍200g 的 fat， 即是說是一條牛油有多，是很頭痕，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吃到這麼多。那我有一次跟一個70歲的、澳洲人，一個律師來的，聊天講開生酮啊，講開飲食啊，講開人應該點樣食嘢咁樣咧，佢係 agree 嘅，佢知道人係唔應該咁樣樣慢性中毒，不斷咁樣食澱粉入去。但佢問咗一個問題啦，佢話：咁如果一個人由出世到佢中年，佢都冇食過澱粉嘅話，佢完全儲存唔到脂肪嘅喎。我話其實係完全儲存唔到，你食幾多用幾多，就會係咁。同埋你嘅身體係會調節到你係根本食唔到啊！你唔想食咁多，係啊。如果你先生有肺癌啊 ，Lisa， 你 book 一個 consultation，OK？、Okay? 因為我坦白同你講，癌症病人嘅生酮飲食唔同一般人嘅生酮飲食嘅。糖尿病人減肥或者有尿酸嘅生酮飲食都唔同，每個人都唔同嘅。所以咧，點解要做 consultation？ 個原因就喺依度，因為係要因應個人去調節。我以前咧仲未有咁忙嘅時候咧，我都仲可以幫你哋執依啲 supplements。我而家真係執唔到。你要我執 supplements 俾你，唔係唔得，你真係要俾好長時間，可能講緊我等你一個月，等你個半月，我先執到俾你咯。係啊。咁但係我好開心嘅就係、是。啲人係真係有 feedback 俾我，係真係有反應。即係譬如好似我今日見第二次嗰個 patient 咧，咁佢下次佢應承咗我，佢會做嘉賓，佢唔見樣咯，淨係出聲咯。佢係之前睇嘢係有困難嘅，咁但係佢轉咗嘅飲食方式之後咧，係佢話俾我聽，佢有一個禮拜日佢可以睇到唔知半個鐘定一個鐘頭聖經咯。佢係基督徒嚟嘅。咁我好等佢開心，即係我係希望大家唔好再慢性中毒，唔好再毒害自己。同埋我一個好緊要嘅，我今日要講埋呢個 point 嘅啫 ，OK？ 就係咧，我希望你哋咧，大家咧 ，OK？ 唔好當自己咧係指責嘅先得㗎。即係我把口咪好歹毒咧，我咁講係啊。但係你真係太多人咧，即係當自己係指責嘅。即係嗱，普京咧 ，OK？強人啦 ，OK， 當然係獨裁啦。但係咧，佢有一樣嘢，我覺得我欣賞係咩咧？就係、是、有一次佢參加一個公開活動，係露天嘅，跟突然之間滂沱大雨。咁當然咧，佢啲下屬咧就走去擔遮啦，咁樣跟住佢就話唔使，佢話我又唔係砂糖做嘅。你依一刻咧，我聽落就覺得哇，依、這個真係男人嚟嘅。OK， 譬如我有個 friend， 我成日嘲笑佢，即係我同佢鬥肌肉嗰個咧。就是落雨，我不用擔遮，他條友要擔遮，因為點解？佢驚我頭塌咯。哇！我真覺得大佬，你係咪砂糖做啲指責嘅咩？咁咁佢係因為貪靚啦，因為佢頭 gel 曬咁樣啦。但係譬如我叫你哋唔好食早餐，有原因嘅。你唔食晚飯唔及你唔食早餐好，因為點解？點解叫 breakfast？ 因為係 break。fast，OK，、okay? 因為你瞓緊覺嘅時候咧，你身體就喺度做緊生酮咯，所以唔好同我講話生酮危險啦。如果生酮危險，人類唔會有238,000年而未滅亡，而進入咗農耕時代啦。So don't give me that，OK、okay?。咁我哋瞓緊覺嘅時候，我哋咪生酮緊咯。你有食嘅咩？你瞓覺嘅時候冇啊？咁你身體咪抽緊脂肪嚟用咯，係咪？咁所以你瞓醒就會有嗰陣咁嘅口氣咯。其實嗰個咪就係。酮啊嘅味道咯，好啦，咁你瞓醒點解叫 breakfast 咧？ 就因為你 break 個 fast 嘛。咁但係你唔 break fast 會點咧？你延續咗啲，你知唔知？就係你延續咗你嘅生酮。所以點解瞓覺瞓得多嘅人，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笑話，啲人咧成日瞓覺嗰陣咧後生啲，係真嘅，因為佢生酮啊嘛，佢咪後生啲咯。咁同埋就係你生酮，你唔食嘢嘅情況之下咧，你乜嘢嘢會高，血酮會高。另外仲有一樣咩嘢會高，知唔知道？就係、是、呢個叫做 human growth hormone HGH 啊嘛。HGH 會高即係會點啊？即係話你啲荷爾蒙啊 ，OK 會好靚，個水平好好。你要會保存到你啲 lean muscle，OK？ 唔好以為鬥大隻先係要 lean muscle。你嘅肌肉咧係 hold 住你嘅骨架，你唔夠肌肉咧，你好容易整親。老人家咧，如果跌親咧，尤其傷到髋關節嘅話咧，往往咧好快就拜拜嘅咯。有一個出名嘅美國嘅一個女富豪啦，叫做 Brooke Astor。佢百幾歲嘅過身嘅時候，一路都好健康嘅，但係佢咪就係跌親髋關節，冇耐就唔得噶啦。所以點解做瑜伽好重點係喺講緊嗰個 hip flexor， 講一個 hip joint， 因為髋關節對人係好重要。即係瑜伽嘅理論裡面就係我哋有一個海底輪，係你同呢個地球能量嘅連結嚟嘅。亦都係你嘅人存在個根本嚟，所以真係唔可以整親。咁你諗下，你成個盤骨係咪靠咩 hold 住？靠脂肪 hold 咩唔通？靠肌肉 hold 嘅。所以點解要做運動？所以依個係好重要嘅。咁做運動，我係為咗增加肌肉，我唔係為咗減肥。所以我淨係去舉鐵得㗎啦。講真嚇，即係我都冇乜興趣，因為我之前去嗰個地方其實好好，我好中意。但佢有半個鐘頭要我做 cardio， 其實我唔可以再瘦，我唔要再瘦，所以我真係好崩潰。我而家除非我食 carbs 啦，否則我儲存唔到脂肪噶嘛。咁我就唯有要食好多 fat， 去令到我唔好再有個 deficit， 即係唔好再有個負數出現。OK， 好啦，咁我要講翻指責嗰樣嘢就係話，唔好話我叫你唔食早餐，你就話哎呀會胃痛。我同個個都咁講，我劈你一個荒島度，我一個禮拜翻嚟接你。你絕對仲喺度，你就會話：哎呀，唔好啦！我喺度好開心，我唔想翻去住嘅咁樣。因為斷食第二日係最辛苦，因為有曬數據㗎啦，就係你嗰個 ghrelin 嗰個饑餓荷爾蒙升到最高 ，OK？ 但係咧，你嗰個飽嘅荷爾蒙咧就係、是、最低，因為佢哋兩個青黃不接啊。但係咧，去到第三日開始已經冇乜嘢，第四日又輕鬆啲，第五日你就覺得冇事，跟住 forever。我試過五日斷食噶嘛，咁我真係我可以話俾你聽 ，well totally。但係第二日你會覺得，好攰，好辛苦，瞓覺啦咁樣，咁你咪瞓咯，你明唔明啊？但係你絕對唔會話，哎呀，我 skip 咗個早餐，我就會胃病啊，我胃穿窿啊，我胃潰瘍，唔會咯。斷食絕對係好。好，除非啊，你係太瘦，你係瘦到真係皮包骨嘅，你係有厭食症嘅 ，OK？ 依一啲人你唔好斷食，但一般正常體型嘅人咧，你絕對應該斷食，因為好多好處。就算你係 fit 嘅，即係好似我咁樣樣，我而家叫做 fit 啦，係咪？甚至人話我瘦啦，但係我係可以斷食冇問題，因為好多好處。好多咧，我。中醫我想講，我係好 buy 嘅，即係我其實如果有一日我可以讀到中醫，我會去讀嘅。我之前讀過一啲短嘅 courses， 所以我有少少概念，但我絕對唔係叻啦。OK， 咁例如中醫話：哎呀，唔好飲凍嘢啊，凍嘢傷身啊啦。我舉一啲數據俾你聽。OK， 日本人，你去到日本餐廳，你會發現佢就一揸嘅冰水擺喺你面前。日本人瞓醒就飲冰水。日本人短不短命？你自己答我，不短命，很長命。他們的飲食多我們什麼？多我們海產，多我們海洋植物。所以我為什麼經常叫你們要喝骨湯？骨湯我叫你們加什麼？加海藻啊、昆布啊、紫菜啊，加那些內部。因為我們的身體很需要礦物質。但我們日本人和中國人最大的分別就是海產、海洋植物的吸收。最大的分別是在這裡，其實。OK， 佢食飯你食飯，分別喺邊？咪就係海洋植物咯。最主要係依樣嘢，同埋當然佢哋食啲魚啊食得多啲咯。好啦， 咁講開冰水依樣嘢啦，個個見到我啦，都見到我飲凍嘢，我仲要加冰嘅。咁咧個個就話：哎呀，你唔好飲凍嘢啦，好傷身。點解凍嘢唔係傷身嘅咩？咁我由我未做我而家呢個好似 coach health coach 嘅身份之前，啲朋友啦，尤其長輩就唔好飲凍嘢，凍嘢傷身啊嗰啲嘢咯。但我而家舉啲數據俾你聽 ，OK？ 就係如果你飲一杯八安士嘅冰水。你的身體呢要需要將你的個温度呢 raise 到 227.28 OK 我重新講一次我講錯了啲資料 OK 一杯八安士的冰水你的身體要將它這個 227g 的水講錯了 227g 的水即是八安士將它由零度升去37度，你的身體需要做呢樣嘢㗎嚇 ，OK？ 即係佢要將嗰個温度調節，呢個身體要恆温㗎嘛，佢要調節個温度，佢係會 burn 8.5 calorie 一杯水，佢要 burn 8.5 calorie， 咁即係代表就話咧，如果你每日飲八杯16 ounces 嘅冰水咧。你每就 burn 多136 calorie， 咁即係一個禮拜956 calorie， 一個月係4000 calorie。咁你知唔知道一磅嘅脂肪係幾多個 calorie 啊？係3500 calorie。即係你只要每日飲八杯冰水咧，或者冰檸茶啦 ，OK， 冰乜都得噶啦。你每個月係 burn 多磅幾嘅脂肪，明唔明？OK， 同埋咧，你飲凍嘢，你個人凍咧，你個人震咧。我而家都好變態，我專做依樣嘢。我諗你哋聽過啊，沖凍水涼對身體好，係咪？由冬泳嘅人同你講，由冬泳好好，冬天凍到震，但係跳落水。你同我都試過啦，可能讀中學嘅時候 ，PE 堂要你跳，要你游水。冬天喎、啊，大佬著件泳衣跳落水喎、啊，你淨係除咗件棉衫，著件泳衣，你已經想死啊！但你發覺你跳咗落水之後會發生咩事咧？開始暖，記唔記得啊？你哋有切身呢個經驗噶啦，係咪？點解會咁咧？因為你個身體嘅 mitochondria， 我講好多次呢個 concept 噶啦，線粒體就係、是、你身體嘅發電廠，佢需要加大個功率啊！加大嗰個 output 啊，去維持你嘅温度，因為佢唔可以俾你 hypothermia， 即係俾你凍死 hypothermia， 俾你凍死。咁所以咧，佢就依個時候佢要 gen 多好多嘅 ATP， 即係好多嘅 energy， 令你維持暖。所以點解你落咗水之後反而個人會暖咗？有啲人就同你講啊，唔係，因為咧水温咧高過出邊，梗係唔係啦。講真的，個水温再暖啊，都比唔起你喺個陸地度著咗咁多件衫暖啦。點解你會覺得喺裡面暖出嚟？因為你嘅 mitochondria 喺度做緊嘢。咁你知唔知道 cancer 有另外一家嘅學説 ，which is 我 believe 嘅嗰個學説，就是、因為 mitochondria 弱啊嘛，所以佢冇辦法正常產生能量，佢唯有靠糖發酵啊嘛。OK， 你知唔知道癌細胞需要正常？細胞多20倍嘅糖去發酵，正常細胞唔需要咁多葡萄糖，但係癌細胞需要20倍。正常細胞可以用脂肪，完全唔使用糖。點解我瘦到而家呢個位置，見過真人就覺得我仲瘦咯？點解我仲要生酮呢？因為我家族歷史有 cancer 啊嘛，我係。幫我自己買最好的保險，即係當然，如果我走去依個福島核電廠裡面住，咁我會生 cancer。切爾諾貝爾都可能會有事，或者大亞灣核爆啦。OK， 但係我唔俾糖周旋細胞，佢都冇嘢食咯，佢咪焗住要死咯。所以我就話，生酮飲食唔係減唔減肥嘅問題，係長遠健康嘅問題。所以我嚟緊，我會講 white fat 同 brown fat 嘅 concept。brown fat 係接近肌肉嘅一種脂肪嚟嘅， 而 white fat 咧就是、真係一嚿肥膏坐喺度廢係冇用嘅，除非你生酮佢就攞佢出嚟用嘅啫，否則佢冇用。佢唔會同你 generate energy， 但係 brown fat 係會。brown fat 點樣樣形成嘅咧？透過磨練而成，透過你飲冰凍嘅嘢，透過你俾個身體 expose to cold， 即係俾你身體凍啊，俾你身體凍啦震啦 ，OK？ 透過凍水涼，透過去 sauna 浸完熱水跳入去個冰水池度，係靠依啲可以將 white fat 轉成 brown fat，OK？、Okay? 我揾一集詳細咁講，今日我講到依度嘅啫 ，OK？ 咁咧就歡迎大家上去支持下我啦，www.hkketo.com 有護膚品 ，like I said， 買咗翻去搽咗手臂內側試咗先，咦 OK 喎冇嘢喎，先搽上面 ，OK？ 如果大家利是你真係有敏感嘅話，退翻俾我，我俾翻錢你。如果你收到啲 product 有任何嘅問題，影翻相俾我，爛蛋我好樂意補翻俾你。或者係你買咗嗰條苦瓜唔靚，譬如佢出咗水或者乜嘢，我換翻俾你。喺下一個 order 度俾翻你，我絕對好樂意，因為我做呢啲嘢，你唔好以為真係純粹為咗錢，有好多嘢你係唔會相信。點解我唔可以包運費？我順便講埋，就是、因為譬如嗰啲 nuts 啊。我一磅賣俾你，我賺咗$5咯。你叫我點樣包運費啫？所以我包唔到運費。我運費我會同啲運輸傾，你可唔可以平俾我？因為我哋 order 如果夠多嘅話，佢可以平啲噶嘛。咁可能到時可以變咗可能$50。你買幾多我都係收你$50。咁你咪唔好買一樣嘢咯，你咪一次過儲埋一堆咁樣去買咯。記住，你贊助我讀書嘅紅茶菌同埋水黑飛蟻啦，最多兩支。多咗我會打俾你，同你講，喂，唔得喎，我出唔到咁多俾你喎，我只可以俾兩支俾你。OK， 你下一個 order 我再補翻俾你。記住收到之後唔好即刻開，擺低佢喺個台面度，靜靜靜，安安靜靜唞唞15-30分鐘，先向住埲牆，唔好向住人打開。開咗個蓋咧，就擺入雪櫃，唔好冚蓋。OK， 一個禮拜飲曬佢。早晚空肚飲咖啡灌腸完之後，擺50ml落去少少水暖水度灌上你條腸度係最好嘅方法。OK， 講到呢度，拜拜。喂，唔好撳我電腦。喂。